写一首歌，歌里面都是你的秘密，宝贝。 请相信我是有了心， 自从你出现在梦里，生活就变得好美丽。把时间留给你，想着你和等着你，我是真的真的想你，真的真的想你，好想你淋漓着你，证明我的心从你落的迷，永远永远属于你。是真的真的想你，真的真的想你，我为你淋漓着你，证明我的心，证明我的迷，此情此爱。 相信了，结果还不是要让你一个人独自。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千般欲望，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不管那音乐棒不棒，也刚才很放。今夜过瘾，不知怎样，情意何解？不知前场，爱的气氛还是酝酿，情绪早已上涨。Saturday 的晚上，想不想疯癫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收藏。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尽情摇晃？天云两面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天上的戏怎么一场，身着侠女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那飞船神的飞装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谁敢烈酒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今晚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今晚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今晚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Saturday 晚上，想不想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尽情摇晃，先酝酿杯荒唐，再来填满欲望，荒唐荒唐不荒唐，天色繁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那飞船神的飞船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今晚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他慌张不慌张，天上的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 Nothing strikes and nothing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So come on, come on， 今晚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既然你也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既然你也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原因放弃原来的坚持。